松，北京阅读记，阅读加我一个。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坐标识别： 首都北京，北纬40度，东经116度。 时间识别：清晨7点。兴趣识别： 用音乐伴奏生活，和世界一起向前。 腔调识别： 紧追流行，不忘经典，一边听歌一边游戏。 主持人识别： 我是郭鹏， 我是静瑜。 标签识别。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哎呦，又是一个大晴天了啊！大周一的，各位早上好，我是郭鹏。 对，早上好，是静瑜。 哎，今天呢，我们第一首歌曲用这首歌曲来自于草蜢的《失恋阵线联盟》，但是实际上我觉得这是一首非常让人开心跟快乐的歌曲啊！ 跳起来哦！ 是楼下电话号码，从不肯让我送他回家。听说你也曾经爱上过他，至今也同样无法自拔。你说你却不会假装潇洒。 这是来自于草蜢的一首《失恋阵线联盟》。我跟你说，前两天呢，我在又重新回顾了一下《这就是街舞》在其中一场当中的时候呢，石头曾经用这首歌曲作为自己的伴奏曲，然后整个的面部肌肉都可以随着当中的一些精准的卡点来进行运动啊，很有 意思。对，这应该是当时 battle 战当中的一场，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最近的热门综艺《这就是街舞》？在上周的时候是进行了非常激烈的28进20的一个比赛哈， 是 有很多大家很喜欢的歌手不是 歌手 舞蹈。 舞者， 就包括刚刚郭朋友提到的石头，也是，哎呀，用"惨遭淘汰"4个字来形容是不是不太好？ 是，但是今天呢，我跟你说，在周一呢，我们就是在整个的这个节目当中呢，会跟大家一起来关注到我们今天的刚刚过往的这一周的当中的一些消息，包括刚才说到的《这就是街舞》，包括我们说到的这个 歌手 当中的最终的总决赛，对不对？ 哈， 包括呢，今天你知道吗？对我来说，我觉得我们的这个节目感觉像是重新好像有一次改版一样，因为昨天晚上做了很长时间的预热工作啊。 嗯，那也是到了快到夏天了，所以给大家全新的感觉，不一样的状态。 嗯， 那在这之前呢，还是先来进行我们的老环节，跟大家关注一下天气。 好。 天气热，大中午别在外边乱跑。 天气凉，要记得穿秋裤。 天气变了，要当心花粉过敏。 哎呀，你们别唠叨了，好烦呐！ 不厌其烦的关心背后，是我们满满的爱。早安音乐秀，天气早知道。 今天早晨的天气，早上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8.6度，未来3天的时间我们都是以晴为主，白天光照充足，阳光明媚，气温稳步上升，适宜您开展户外活动。但还是那句老话，天气干燥啊，要注意补水润燥。此外呢，这个换季的时节花粉浓度比较高，所以过敏人群呢要注意健康防护了。 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的早晨是晴天，偏北风1到2级，气温呢是9度到15度。今天白天呢是晴天多云，北风2级转南风3到4级，最高气温23度，最小相对湿度15%。而今天夜间呢是晴转多云，南转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11度，最大相对湿度65%啊。 各位了解完了天气状况，我们要不要来看一下今天的签到名次？又是一个周一哈。 好的，我们来看看周一的这个签到的情况。昨天有一个朋友跟我说，哎，你们这是到底是怎么签的？我每天从55左右就开始守着，而且不停的狂摁那个键，但是一直在刷手速，但是从来没有抢到过。 你知道，隔一段时间就会有朋友过来问，包括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好多朋友也在了解一下抢到的这个秘籍。后来我们发现了，没有什么秘籍，就纯粹是拼人品了。看看 不好说啊。 第一名是霸道，第二名猫你怎么了，第三名是新西艾米，第四名是米兰，第五名是金星。 哎，来看看第六名是开心，第七名是小，第八名是熊板板，第九名是莹莹，第十名是秀秀面。来，恭喜上的十位朋友啊。 还有各位还没有签到到前十名的朋友呢，不要灰心，因为每天都有签到的机会。也希望大家都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参与到节目的话题互动。 好，我们来今天的开始今天的互动话题之前，我们来先关注一条资讯，因为这条话题呢，今天是从这条资讯当中来引出来的哈。自从2016年苏打绿在金曲奖庆功宴上宣布将休团3年开始呢，这两年每当有团员有个人的活动，就有团员这种比如说单飞啊，或者是苏打绿这个组合面临解散这样的一些传闻就会流出啊。 其实当时他们决定说要休团3年的时候，这种传闻就已经尘嚣日上了，就在说，哎，那个清风是不是自己要单飞啊，或者说谁呀、啊、要自己出来单干啊之类的这种。 对， 但其实每一年他们都要出来证实一下，说没有，只是要休团3年。 对， 那么4月13号呢，主唱清风也发布微博说自己是要发布个人的音乐作品，以及更多去尝试一些个人的活动，但他同时强调说这并不代表苏打绿会解散。 对， 这也其实就是用了团体当中经常用的一个方法吧，就是单飞不解散。 但我觉得其实哇，很多人也挺操心的，就是你给人家强行解散，明明人家这苏打绿多次的已经说到了自己不会解散了哈，但这个就引出了我们今天一个互动话题，就是让你最晚期的一些团队解散，还是有一些团体是确实就解散了，而且很多年之后歌迷还久久不愿意回忆起这段往事了，对不对？ 或者说他们现在还没有解散，可是你特别担心，不要啊，千万不要分开啊，就还希望他们在一起的。 对， 所以今天想让大家聊一聊最让我惋惜的团队解散，或者说我最怕哪个团队解散。 哎，把你的答案告诉我们，来到早安乐秀的后花园当中，跟我们一起来互动一下，聊到这个互动话题，最让我惋惜的团队解散，或者我最怕哪个团队解散。来听一下苏打绿的这首单曲，名字叫做一起嗡嗡，在早晨应该会给你带来一些不一样的好心情。 天光的尽头是地球的轮廓，地球的外头有未知的宇宙，宇宙的尽头还有人在摸索，以后总还有以后啊，以后。天光的背后是心脏的疼痛，心脏的运作让灵魂有渴求，灵魂的内容是无穷的思索，为什么 九，来自于苏打绿。所以你听到这样的声音，你觉得这支组合会解散吗？我觉得这个 power 还挺强的哈。 但是看看大家的答案哈，我觉得应该是，因为刚刚有朋友说你们今天出的这个话题真的很暴露年龄，因为我说出来这个组合直接就代表了说我的青春记忆。 对啊， 比如说小宇宙他说我上初中的时候有个组合叫蜜雪薇琪、啊、有首歌叫独立，我们早安音乐秀的时候给大家放过。 对 所以就是这么多年过去了，歌还在我的歌单里，但是组合不知道去哪儿了。 对， 应该是 Michelle 已经结婚了啊、那 Vicky 还在自己单飞哈。 所以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其实设置的就是想调查一下我们的这个诸位听友的年龄了，所以你们现在赶快把自己的偶像改成什么偶像练习生之类的，应该别人就会觉得你年龄还是挺小挺萌的，对不对啊？ 再来分享一下其他人的答案哈。 好， 像大爽子他说我最怕羽泉解散，因为我们小学的很多回忆都是跟羽泉有关系。比如说班会或者毕业典礼的时候，我们都唱羽泉的歌，羽泉也是我跟我发小一路成长的陪伴。小时候呢特别渴望看羽泉的演唱会，现在长大了就果断的去跟发小圆梦。 我刚才眼神稍微打了一个岔，差点看成羽泉是你发小，我说那还挺厉害的哈， 这就更暴露年龄了，有没有？ 好，另外呢，来看看这个答案，我想估计是很多男生的这个最爱了啊。Jerry H 说 ，Beyond 没有之一，因为 Beyond 乐队呢，岂是一个解散能懂爱？这个八零后的回忆当中呢，心里就有两个团体，一个就是 Beyond， 一个就是羽泉。Beyond 呢不得不解散了，那希望呢羽泉能够继续保持下去，兄弟俩能干一辈子哈。 嗯，还有刘金龙也说了，他最惋惜的就是 Beyond 乐队解散了。以及 Lock 毛西跟我们说，哎呀。虽然说他们说了单飞不解散，就是我们刚刚说的这种形式、但是我最怕 SHE 解散，因为他们的很多歌都伴随了我们的成长和青春。虽然说现在每个人就是自己单独发展的也都还挺不错的，但是他们三个人合体的时候就会有一种泪水要飙出眼眶的感觉，宇宙无敌啊。 是抓住了这个 SHE 的这个粉丝一支。哎，我记得好像静瑜应该也是 SHE 的忠实粉丝。 是是是，其实我也挺怕 SHE 解散的。 对， 就是跟 Log 毛细一样的感觉，单飞其实也都还挺好， 也 OK 了， 各自有自己的发展。但他们三个人站在一起的时候，你就会想到你当年买过他们的磁带，或者说跟朋友一起唱过他们的歌、包括每一次在这个 KTV 当中点到他们三个人的歌的时候，就看着他们那么年轻的面庞，比如说唱一些比较老的歌，像热带雨林啊， 热带雨林 候鸟啊，还有更老美丽新世界，有没有？就会觉得自己的青春跟他们一样被带回去了。 其实我觉得有点这种感觉，就是你喜欢的歌手呢，他们的面容包括他们的歌曲其实也可以定义你当时的时间，对不对哈、看到他们很年轻，其实那个时候你也很年轻，现在呢跟着他们这支组合也算是一起成长，慢慢的哈。 对 接下来的这个组合我就想把你从回忆杀当中拉出来了。最怕的是凤凰传奇和筷子兄弟，要不然都没有广场舞可以跳了。 我觉得他们应该一时半会儿解散不了吧。起码像曾毅应该是不同意零花单飞的。 对对对，好了，这是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让我最惋惜的团队解散，或者我最怕哪个团队解散，赶快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把你的答案告诉我们。 The Good Morning Show 早安音乐秀 Live from the center of Beijing。 Standing in a crowded room and I can't see your face. Put your arms around me, tell me everything's okay. In my mind, I'm running around a cold and empty space. Just put your arms around me, tell me. So please don't make me wait. Darling, won't you hold my hand? 这是来自于 Jessie Glynn 在前几年的一首非常著名的单曲 Hold my hand、这两年呢，这个 Jessie Glynn 好像在乐坛当中好像也稍有点销声匿迹了，主要是还没有更多的大热的单曲，所以我们也期待着他能够给我们奉献更多，就像刚才这首单曲一样火爆的这种单曲啊。 今天彩月秀和各位的互动话题，我最惋惜的团队解散，或者说我最怕哪个团队解散，费劲跳出来说啊，原来你们说的是这种组合啊，可能一开始没有听到我们关于这个苏打绿解散的这条新闻吧，然后说我刚刚说了这个葫芦兄弟，现在说海尔兄弟跟舒克贝塔，你们觉得算吗？人没有单飞好吗？人家一直在一起，存在在小朋友的深深的脑海里。 对啊，再说葫芦兄弟你都能说出来，葫芦兄弟都最后都变成金刚葫芦娃了，对不对？他们什么时候单飞过哈？最后都合体了好吗？哈， 嗯，还有 Joffy 也跟我们说，哎，聊到这个最怕解散的团体啊，已经解散了的5566，我觉得好怀念。 哇，这个确实是暴露年龄了。 前一段时间的时候还有考虑重组的事情，但好像后来没有组起来。 对，蛮牛的这个答案，我觉得可能是很多喜欢听摇滚的忠实粉丝的一个答案了。我的黑豹呢？黑豹乐队啊。 嗯，还有王景言也说最惋惜的是无印良品。 嗯， 很可惜呢，我们是就在他们成团晚期的时候才开始听的。 对， 这用的这个词语啊，大家听听，大概在上世纪末吧。所以收集了他们的所有的卡带跟 CD， 包括最后一张专辑别人都说我们会分开。 嗯， 很是伤感啊。 对， 当然后来虽然两个人发展的都很好，也是好朋友，也很欣慰吧，但是还是很可惜他们怎么就分开了呢。 是无印良品我觉得还挺不错的，就是两个人在单飞之后呢，实际上真的还是迎来了各自的有一个比较还是比较不错的 算事业的小高潮吧， 不错的发展哈。而且呢，两个人自己我觉得团队呢组合在一块的时候声音也非常搭配，但分开之后呢，两个人的声音啊表现力啊其实都还挺有辨识度的。 嗯， 所以我觉得这种团体其实分开的话，其实对他们各自来说我觉得也算是一个重新攀登高峰的这样一个过程。 是，洪波也说了那时候无印良品有那么多感动的歌曲哈。 嗯， 所以其实你发现就找到一个好的搭档或者说一起组合的一个人，你们培养出默契， 对， 然后呈现出一个作品来讲真的是还挺难的一件事情。 是， 而且也给大家留下了深深的回忆啊。一勺听乾坤就说了，你知道我最担心的就是你们俩了，就是静玉跟郭鹏。希望你们俩一直主持下去，因为早安音乐秀是他每天必听的节目。 是的，谢谢谢谢啊，谢谢你的这个担心。不过呢，我们俩这个组合估计会持续很久啊，这个请大家来放心。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最近今天的跟大家更新的资讯。由于何伟、李小冉来主演的都市情感喜剧《下一站别离》现在今晚来登陆浙江卫视和江苏卫视了啊。 嗯，这部轻喜剧呢是一部剖析当代都市男女情感通病，也就是爱无能的一个作品。哎，怎么就展示爱无能了呢？他们是以非常喜剧的方式来诠释爱无能的这样一种现象。 嗯， 但是呢，最后的落脚点还是鼓励人们不要害怕，勇敢地去追求爱。 对，我觉得这个最近呢，像这样的一种单元呢，其实还是挺多的。所以呢，希望大家能够在这种爱情当中去慢慢寻找属于自己的美好。好了，接下来我们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萧敬腾《疼爱》，你可以继续把今天的答案来发送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互动话题是最让我惋惜的团队解散。 我沉默不代表我不痛，我不痛眼泪就不会流，总是安静承受，安静忍受，安静看你走。是个当朋友，你说我总是会听你说，你说别太难过，保持联络，有空的时候把疼爱都给你，把疼痛都给我，最痛是当时微笑送你走， 为什么点头，我不懂，连我都不懂我。如果说的太少，爱的太多，有谁能够懂我？把疼爱都给你，把疼痛都给我，最痛是当时为啥送你走，等到你转身后，眼泪也不敢流，只怕你偶然还会 萧萧敬腾的一首单曲，名字叫做疼爱。如果你喜欢你的哪个组合的话，我觉得可以把它放到心里啊，可以慢慢的去疼爱一下它。今天呢，我们的互动话题是让我最惋惜的团队解散，或者是我最怕哪个团队来解散。当然了，估计很多人都会有自己的一些组合了哈。比如说刚才看到的这个北泰李博说，第一个喜欢的组合是小虎队，买他们的磁带和贴纸，他们的歌曲也基本都会唱了哈。 嗯 ，Allen 的答案也是小虎队，还有 MX 双，他说解散的时候我才7岁，但知道他们的时候是初中的时候。 嗯， 知道的时候他发现他们已经解散了。 是小虎队，我估计是很多人的这种青春记忆了，而且那也算是开创了这样的一种团队的一个最高峰吧。迄今为止，我觉得可能现在的 TFBOYS 才慢慢赶上来，对不对？ 对，还有很多人提到说，我最害怕 TFBOYS 解散了。果果2007，还有这个 Sophia 都说了，三小只在一起确实很棒。虽然说现在各自也都有不同的发展哈， 嗯， 像王俊凯在这个北电上学还挺好，然后也经常客串一些其他的影视作品。 对， 那么千玺呢，最近是在《这就是街舞》当中大放异彩。 千玺不要太火好吧？最近啊， 嗯，王源呢，新一季的《王牌对王牌》也在上线当中哈。三个人的人气都很棒，合在一起的时候也还是能量满满的。 那也算是在这个时代，我觉得开创了属于自己的特色的这样的一种偶像的路线哈。 嗯， 好了，大家更多的答案也可以继续发到早安乐秀的后花园当中，跟我们一起来聊聊看哈。 生活大魔方， 生活大魔方。 浩神儿，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这句话应该怎么翻译啊？ 歌的世界，你不懂。 花，正是因为在田野绽放的初心，才有了漫山遍野的山花烂漫。用春天的旋律为北京写一首歌曲，聚焦新时代，歌唱新北京。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现已面向全球广泛开展，详情咨询010-8501-1401，用音乐传递温暖。 欢迎致电摩尔龙。 我在南京要贷款， 我在深圳要贷款， 我在北京要贷款， 我在武汉要贷款， 我在成都要贷款。 摩尔龙贷款服务行业的引领者，已在全国5大区域落地，为个人和小微企业打造一站式对接直牌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服务平台，提供高效、快捷、低成本的金融服务。 相信改变未来，贷款代办服务热线5688-49， 贷款需谨慎。 心有方向，不可阻挡。途虽远，我必达。全境越野大型 SUV 全新途达豪迈上市，详情请洽东风日产各大专营店。 东风日产途达。 二郎神向天泉怎么又忘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你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60号选手开始冲刺，程越赢了。 ！Robo 全新 XC 六零搭载 Drive E 发动机，百公里加速6.8秒，全程动力不断，随时赶超，即可体验 Robo 全新 XC 六零，让驾乘超出您想象。 流量又没了， 办理北京移动不限量啊，原有套餐最低加10元即可办理，全国不限量，再也不担心了。 还有这种操作， 赶紧发送全国不限量至10086办理吧。 在这里我们为每一位美丽的新娘实现公主梦，在这里我们和您一起见证这幸福的时刻。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及客房餐饮会议于一体，观云阁8米高奢华空间，专业的舞台影音设备，悉心周到的服务团队，建国门商圈热门坐标，北京广播大厦酒店，您婚礼的优选酒店，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The weather。 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8.6度。未来3天，本市天气以晴为主，白天光照充足，阳光明媚，气温逐步上升，适合开展户外活动。天气干燥，请及时补水润燥。此外，花粉浓度较高，过敏人群需注意防护。来看具体的预报，今天白天晴见多云，北风2级转南风3到4级，最高气温23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11度，最大相对湿度65%。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祝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川衣气象指数预报，今天的川衣气象指数是4，适宜穿夹衣类服装。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让我们来关注路上的情况。目前京港澳高速进京方向杜家坎收费站到郭庄子路段车多，其中在宛平桥路段有事故发生，请您注意避让。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FM 九七四， 爱 music 就是喜欢听北京 music radio。 列车运行前方是鼓楼大街道。 清晨7点，北京，他们共同聆听世界的脉动。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早安音乐秀，和音乐一起刷新这个世界。早上7点到9点，和太阳共同升起，让世界在耳边汇聚。 哎，各位，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点32分，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继续为你送出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早上好，各位，我是静瑜。 大家估计会有点奇怪，这个时段不是应该先来一首单曲吗？对不对？ 这应该是经常收听我们节目的老听众们会觉得说，今天有点奇怪啊，你们两个要干什么？ 是因为我们早晨要搞点事情了，因为要跟大家来看一看今天要有什么新的环节来推出，对不对？ 是，也想跟大家玩一玩哈，因为通常的时候呢，每天早上我们会送一首早安闹铃清醒歌曲，是我们 DJ 为大家准备的。那么现在呢，也想开放一个环节，想让大家来分享自己的早安好歌。 是我们今天呢为大家专门送出的两个环节呢，一个叫做音乐早餐，另外一个叫做早安 running time 啊，跟大家来先卖个关子，来先听听我们今天的早安音乐早餐要给大家分享的是什么歌曲。 就闹乱了是吗？ 是 有这么多的 稍微有点乱 了、 啊、好，我们先听一下今天为大家全新送出的音乐早餐。 活力满分音乐早餐。 嘿，各位，早安音乐秀的全新板块音乐早餐全新的第一期开始了。从今天开始，我们将会在早安音乐秀当中跟大家一起探寻那些早起的好心情、正能量、诱惑的美食以及活力的早餐音乐。今天是周一，估计你在刚刚过去的假期为了玩耍用尽了洪荒之力吧，但是到现在你还是不得不面对即将恢复上班的状态吧。什么？今天的早餐你不知道选什么？如果不知道的话，就用最常见也是最简单的搭配，豆浆油条作为今天的选择吧。当把蘸满了饱含豆浆的油条放到嘴里的那一刹那的时候，应该是你最幸福感爆炸的时刻。当然别忘了还有这首歌，来自于 JJ 林俊杰，豆浆油条。 喝纯白的豆浆，是纯白的浪漫，望着你可爱脸蛋， 纯真的模样，我傻傻对你笑，是你忧愁解药。哦耶，你说我就像油条，很简单却很美好。我知道你和我就像是豆浆油条，要一起吃下去，味道才会是最好。你需要我的傻笑，我需要你的拥抱，爱情就是要这样，它才不会单调。我知道有时候也需要吵吵闹闹，但始终也知道只有你对我最好。豆浆离不开油条，让我爱你爱到老，爱情就是要这样，它才幸福美好。味道才会是最好，你需要我的傻笑，我需要你的拥抱，爱情就是要这样，它才不会单调。我知道有时候也需要吵吵闹闹，但始终也知道只有你对我最好。豆浆离不开油条，让我爱你到老，爱情就是要这样，它才幸福美好。Oh yeah， 我知道，都知道，你知道，你都知道，好不好？别偷笑笑，让我知道，我知道，都知道，你知道，你都知道，好不好？别偷笑笑，让我知道就。 之句在于晨，早晨起床让嘴巴和耳朵吃上一顿能量早餐，就是关爱自己的开始哦。 活力满分音乐早餐， 今天的音乐早餐哈，来自林俊杰的豆浆油条。 是， 那么就有很上道的听众朋友了。吃肉的神仙说，那你们明天是不是要换牛奶咖啡了？我觉得这个选择非常好，你可以考虑一下啊。 是，你看你们啊，因为以后呢，这个环节呢，主要由静瑜来为大家来推荐很好吃的一些食品，或者 不不不，大家推荐， 大家推荐，对。所以你看，你们今天一开始就开始给他来帮他来选找明天的选择了，对不对哈？ 是，所以以后呢，也希望大家帮我们贡献一下这个音乐早餐曲目哈，可以直接发送音乐早餐。哎，加上歌曲的名字，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就可以为大家送上每一天的音乐早餐曲目。 是的，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是最让我惋惜的团队解散，或者是我最怕哪个团队解散，也请大家把今天的这个互动话题的相关的一些内容来发送到我们的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但是我们这一时段首先要跟大家来说到的头条资讯就上场了哈，因为上周五晚间我估计万人空巷，所有人都在关注的是湖南卫视的歌手的总决赛啊。 这不出悬念的是 GSAJ 成为了第六位歌王，凭借着一首非常大气磅礴的 I Will Always Love You 战胜了汪峰、华晨与腾格尔，夺得了年度歌王的桂冠。 也成为了这档节目历史上第一位非华人的歌王啊。其实从这一季的节目开始以来呢， Jessie J 就凭借着超高的人气和高超的歌唱技巧备受关注，一季比赛下来他一共夺得了五次单场冠军，这也算是开创了一个记录了哈。 对，在往期节目当中绝无仅有哈，包括像汪峰接受采访的时候他也说，如果说将来就是有小孩问他说，哎，什么样的歌是好 好，他就会告诉他说你去听 Jesse 唱歌，你要就是接受一下这个国际顶尖的这样一种水准，来告诉你什么是好，你才能够朝着好的方向不断的去发展。 对，当然呢 Jesse 自己也觉得自己非常幸运，还有点小小的懵，他说我以为汪峰会赢，因为他一直致力于为中国做出更好的流行音乐。这样吧，我们来先听一下总决赛他当时那一首非常非常好听的 I Will Always Love You。 你知道这首歌曲其实算是这种考验唱功的一首大热门，对不对哈？ 对，包括当时的时候我跟朋友一起看的，看完之后他说哎，你说这能把自己唱哭是一种什么样的境界？ 其实这个境界我觉得很多人都有，很多人在 KTV 自己也能把自己唱哭，但是能把别人唱哭 不一样， 这就不一样了。好，我们先听一小段 新晋歌王 Jesse J I Will Always Love You。 是现场的原因，我们来听到了 Jessie J 的这首单曲 I Will Always Love You。 接下来呢，来听到的是来自于原版惠特尼休斯顿的版本。说实话，如果不是有现场的嘈杂的环境音的话，我觉得真的可以做到两首歌曲真假自如的转换啊。 对，无缝衔接一下。当然现在我们听到的是原版的 I Will Always Love You。 Love you 是原版的惠特尼休斯顿的那个版本，也是著名的保镖当中的主题音乐。但是呢，我刚才和静瑜还在聊这个问题，就是很少见有一个人可以把这首歌曲唱得跟原版的音色都有点趋近。因为一般来说，很多人选这首歌曲是代表了 一点点难度嘛，但是实际上跟惠特尼本人的音色能够趋近的话，我觉得这算是非常非常难得的一件事情哈。 你知道每年啊，到歌手总决赛的时候，大家都会卯足了精神去看最后这一场直播， 嗯， 因为其他都是录播，所以最后呈现出来的版本可能是稍稍经过一些修饰， 对， 那么直播的时候状况就会非常多一些了。 嗯 ，Chris Wan 也跟我们说，哎，我觉得也就 JCG 现场不错吧，其他人的未修音版本吧，真的是有点一言难尽啊。 这个就没有办法了啊，就是确实呢，这个我觉得当潮水退去才能看得出谁在裸泳， 嗯， 是不是啊？所以呢，这场比赛之后呢，大家应该能够大概清楚的看得出这现场的这个功力。我觉得要不是这样的话，其实也不会把 Jessie J 的这个人气一直维持到最后，对不对哈？ 对，那还有一个消息呢，就是前不久啊，有媒体透露说，歌手总导演洪涛即将离开湖南卫视，洪涛也发了一条不忘初心的微博，措辞也是模棱两可的。 嗯，由此呢，也是引发了这一档走过六年的现象级的节目将会停播的这方面的这个担忧。当然呢，其实多方面的措辞表示，他其实早就已经提交过辞呈了哈。好，相关的一些消息，我们一会儿再讲。 哟，买那么多家电做代购的， 便宜便宜呀！4月23日，松下天猫超品日。百年庆典大促，千元单品一元秒，满5000减500，你说买不买？ 423松下天猫超品日必须买！ 以革新致初心，4月25日至5月4日，莅临北京车展E3馆奥迪展台，体验新时代精英杰作，全新奥迪 A8L 以智能定义新豪华，全新奥迪 Q5L 用科技征服崎岖，更有王者动力 RS4 RS5等您见证，详情敬请垂询当地一汽大众奥迪特许经销商，或访问一汽大众奥迪官方网站。 如何做一个有故事的人？走遍海角天涯，尝尽生活滋味，或者从拥有一辆有故事的车开始。雪佛兰2018款迈锐宝 XL 始于1964，创领九代风潮，用半个多世纪的阅历带你去创造属于你的故事，你所向往的经历，让迈锐宝 XL 带你一起去搜索。 雪佛兰梦创未来。 早安音乐秀，欢乐你的上班路。 好了，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早上好，各位，我是静瑜。 哎，刚才我们来聊到了歌手的这个最近的总决赛，包括呢，其实刚刚有媒体透露了，歌手的总导演洪涛呢是很有可能会离开湖南卫视了。那么歌手这档节目有可能以后就在湖南卫视当中看不到了，对不对哈？ 嗯，不过这个已经非常现象级的一个节目，可能不会因为一个人的离开而整个的就是走向结束哈。 对， 包括洪涛早前呢，其实他也说过一个不忘初心的微博，可能之后呢。跟湖南卫视的这种合作就不一定是这种上下级的关系，也可能自己出来单干， 也有可能算是自己去每次呢拉出来自己来拍片子，然后拍完了以后呢再扔给湖南卫视来播放，也有可能。对 不 对， 不管怎么样的一个呈现方式，我们都希望好的音乐在这一档综艺节目当中来呈现。刚刚有提到这个现场演唱的功力，除了这一届的新晋歌王 JCG 之外呢，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曲也是来自被誉为另一档行走的 CD 机，它是以 One Take 著称的林志炫、 没离开过。 我曾爱过，也失去过，尝过爱的甜与涩，摆脱命运的捉弄，我知道我要什么。有一份难言的感动，用所有情绪柔和，何必再无谓的思索，这世界有什么好值得。如果没有你，我眺望远方的山峰，却错过转弯的路口，蓦然回首才发现你在等我，没离开过。我是 有，生命中每个漏洞你都用真心补缝。 Right now 就从这一刻，我要拥你在怀中，给你加倍的温柔，为你唱一首专属的情歌。请听我说，我眺望远方的山峰，却错过转弯的路口。蓦然回首，才发现你在等我，没离开我。我寻找那一尽头，却忽略蜿蜒的河流。当我溺水行舟，你在我左右。 沉浸在由林志炫所营造当的那种情绪当中，然后我在想，林志炫也算是现场的功力非常好的歌手之一哈。这首歌曲估计在第一季的这个《我是歌手》当中，其实当时就已经大获成功了哈。 嗯，你刚刚开玩笑说这不叫没离开过，这叫根本没差。 跟原版完全是一样的，就是人肉 CD 机了，就是跟 CD 机和录音室当中的效果出来是完全一样，一模一样的哈。 嗯，我们再来看看今天跟大家的互动话题，最让我惋惜的团队解散，或者说我最怕哪个团队解散了。 嗯， 刚刚有很多朋友啊都跟我们发过来了，零点乐队，您说他是觉得零点乐队的解散是他觉得最遗憾的事情。 是， 尤其是学校运动会上也会经常播放他们的一些歌曲啊。 嗯， 包括安安也说了，老公在开车，但是呢要让帮他说一下零点乐队。 对，动感北京的也说，哎，我是新来报道的，我请问我找对组织了吗？啊，找对了。他说你们说了半天，为什么就一直没有说到零点乐队呢？看来零点乐队在乐迷心中的这个地位还是很高的哈。 嗯，还有小懒猪也有点名到零点乐队哈。 嗯， 还有很多的朋友呢提到了另外一个我觉得还挺好玩的， 嗯， 就是纵贯线。 哎，纵贯线 其他的一些乐队啊都应该是 老组合。 对，就组合已经大获成功了之后，成员在单飞。他们这个组合呢是成员各自已经名气大旺了之后组在一起玩票性质的。 是，但是为什么还会怀念呢？我自己认为的原因是，你很难看到这么多大牌能够组在一起，然后同时一场演唱会能给你奉献这么多歌曲了，对不对啊？ 嗯，还有一个三个大牌组合在一起，但是还挺让人惋惜的哈。安安提到过了， 嗯， 铁齿铜牙纪晓岚组合，乾隆纪晓岚和珅。 好吧，刚才那还有一个人说到雷霆三少组合，哎，我真的觉得特别有意思啊。这个 可以， 篮球也是乱入啊。 来吧来吧。 是的，好了，也希望大家把更多的这个答案 发送到我们的早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互动话题是最让我惋惜的团队解散，或者是我最怕哪个团队解散哈。 嗯，刚刚是通过两首歌曲来跟大家回顾了一下这个歌手节目，以歌手为代表的老牌音乐竞技综艺呢，其实大家可以看到哈，慢慢的算是一个比较走下坡路的状态。 是， 但是音乐综艺的未来呢，依然是可能会有无限可能的。 对， 比如说之前像中国有嘻哈，或者说像盖世英雄这种算是走小众的这种音乐路线的， 是， 不管是说唱啊，还是电音呐、啊，那现在呢，处在风口浪尖的短视频 APP 也是成功的，让很多原本有些冷门的歌曲成为了爆款。比如说上周就给大家确认过眼神，你们是我们对的听众，对不对？ 是的。另外呢，你像比如说什么二次元的虚拟偶像的歌声啊、像初音来未，对不对哈？包括呢， 初音未来， 包括那个前两天洛天依是不是也是这样的？对、 嗯， 都是让这个互联网的选秀时代呢，也是开启了一些全新的魔力。像今年热门的综艺市场当中的一些剧情式的真人秀啊，也有可能会带领观众见证一些重新包装好的一些流行的金曲，或者是一场演唱会、 嗯、 或者是一个人气歌手的诞生的全过程啊。 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很多玩游戏的特别是女性朋友们应该会比较熟悉一些了吧，大热的除了你家的蛙最近有没有给你几名行片，还有就是恋与制作人了。 是，这是来自于去年的一款爆款的游戏。那我们今天马上听到的这个歌曲来自于甘露为他演唱的主题曲嘿薯片小姐。 心情等你读过的书定位到你心底、哦、在你微笑中沉溺将我的阴霾只用光我所有的空余想你。如果遇见突然放弃回到你送我蝙蝠的剧情 丹白鹿花园，毗邻200亩儿童公园，82至115平法式美宅，实景展示区现已开放，恭迎品鉴。400-020-0101。以上面积为建筑面积预售证号，记故2016-049号。 北京东中冶兴隆新城红石郡，百万方生态之城，高铁直达，英伦都铎建筑，纯熟配套。80至160平精装洋房小高层，400-688-998。 以上面积为建筑面积，预售证号新房证第20180-02号。 首创奥莱5周年店庆开始啦！30日至5月1日，36小时不打烊，满880送500现金券，全场5折封顶，还送泰国游。首创奥莱京港澳高速19B 出口， 心有方向，不可阻挡，途虽远。我必达全境越野大型 SUV 全新途达豪迈上市，详情请洽东风日产各大专营店。 东风日产途达， 电影新玩法，梦起新生活。4月14日至5月1日，怀柔区国家中影数字制作基地第8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电影嘉年华。 换挡平顺不够，油耗够低还是不够，从不满足现状。新豪华都会 SUV 凯迪拉克 XT5 为你创造更多，创新搭载智能轻度混合动力系统，实现收放自如的加速与换挡体验，起步更轻快更安静，百公里油耗降低近10%，现购车更享3年优享保养套餐，让创造畅所欲行，详询当地授权经销商。 Cadillac。 我梦想出一张个人 专辑。我的梦想是跑完马拉松全程。 我梦想学会样液体。 我的梦想是去非洲拍纪录片。 我梦想28岁前环游世界。 梦想有千万种，然而

来自莫文蔚带来的《风从哪里来》啊，当然呢，莫文蔚最近呢，实际上也是有一些新专辑要发送，他的那首《慢慢喜欢你》最近已经是特别特别大火特火了哈。 是从年初开始就不断的在释放出单曲出来啊，今年可能在事业当中有一些新的动作，也可能会举办巡回演唱会，希望歌迷朋友的支持。 嗯，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是最让我惋惜的团队解散，或者是我最怕哪个团队解散。我们的早安娱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呢，现在是已经是一派热闹和欢腾的气氛，我们来看一看大家的答案好不好？ 睡也睡不醒说最惋惜的就是 Beyond 解散了，现在最怕的是南征北战还有 Gala 乐队解散，因为听他们听得太久了，像南征北战的骄傲的少年，还有我当了快十年的手机铃声 Gala 的 Young for You， 真的是经典啊。 是我们的这个很多的这个朋友呢，其实在后花园当中经常喜欢跟我们一起来搞笑一下啊，或者搞怪一下。小要么小蛋壳说，我最怕的是我和我老公这个组合解散，有太多快乐的痛苦的回忆哈。 嗯，因为刚刚也有朋友说哈，就希望天下的有情人都不会解散，这是苏苏 summer， 因为你们都是彼此最好的组合。 嗯， 当然我们今天还是单跟大家聊一聊的是音乐方面的这个组合哈。 对， 像盛夏光年也说，我最怕的就是五月天解散了，因为他们如诗般的歌曲讲述着每个人的青春，走下去要等着去看你们80岁的演唱会。 是的啊，也希望大家能把更多的这个答案能够发送到我们的早安娱乐秀的后花园当中。继续来看一下，上周呢，其实我们已经预告过很多次了，4月13号和14号的晚间，王力宏的这一场《龙的传人》2060年的世界巡回演唱会就在北京隆重的上演了哈。 是，刚刚盛夏光年有说啊，要看五月天80岁的演唱会，那王力宏呢也说自己会在每个这个龙年的时候改编一个《龙的传人》的版本，一直要到2060年，所以这次的演唱会主题也定为了2060龙的传人。 嗯，这次呢演唱会当中呢也是有很多的这种视听效果，包括黑科技等等，现场呢有哪些相关的一些环节呢？我们来听一下今天的早安 DJ 在线， 精彩的演出实况，热门的 Live House， 小众的文艺目的地，我们带你通通去体验。嘿，这里是早安音乐秀，早安 DJ 在线。 4月13号的晚间，王力宏《龙的传人》2060世界巡回演唱会如期而至。炫酷的灯光，高科技的舞美，让大家眼前一亮。而在王力宏的精心设计之下，演唱会用这样的方式隆重开场，也带出了当晚的第一首歌曲。王力宏演唱了《唯一》《大城小爱》《落叶归根》等经典歌曲。2000年，王力宏在《永远的第一天》专辑当中改编翻唱了《龙的传人》，那一年正是中国农历的龙年。2012年，他又把这首歌曲改编成了电子版本，在当年的春晚上表演。演唱会当晚，王力宏带来了快慢两个版本的《龙的传人》，他也详细地解释了《龙的传人2060》在北京鸟巢举办的初衷。 鸟巢，我那时候就已经心里很痒，我就想说，我很期待嘛，这么大的一个地方，所以那个时候就在构思，可以做一个跟龙主题有关的一个更大的舞台，可能有一些机关让它能够移动的，可以更靠近歌迷们。有一些歌曲，比如说《龙的传人》呢，这个歌是我本来就重新编曲，那就是新的风格了。很多首歌都有经过一些新的编曲。 这次巡演带领现场观众体验到了一番前所未有的视听盛宴。在这一次演唱会的预热期，王力宏也在微博上和歌迷分享以及互动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 因为我每天都发微博嘛， 啊， 然后我想说，今天我们做了我做了什么事情，就想要一句就跟大家分享。那我今天做什么事情，如果是开演唱会的话，我就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现场是什么样子的一个情况，而且如果是可以跟现场粉丝们有一个互动，那就更好。 北京的歌迷度过了非常奇妙的一个夜晚，而王力宏的世界巡演也会继续。

And I told my heart it was just a summer thing. But you made me fall in the winter, bloom in the spring. From June to December was you and me. And I told my heart it was just a summer thing. That it was just a summer thing.Song. It's just a little ditty, baby. I just wanna go. Ooh, ooh, ooh, ooh, ooh, ooh, damn. Cause you're so pretty, baby. This ain't no love song. Just wanna watch you dance sexy, baby. I just wanna go. Ooh, ooh, ooh, ooh, ooh, ooh, damn. That's if you let me, babe. Ooh, you stole my heart. We had a summer flame.Just a summer thing. But you made me fall in the winter, bloom in the spring. From June to December was you and me. And I told my heart it was just a summer thing. That it was just a summer thing.And I told my heart it was just a summer thing. But you made me fall in the winter, bloom in the spring. From June to December was you and me. And I told my heart it was just a summer thing. That it was just a summer thing. 这是我今天最爱的一首单曲之一，来自于 Applejack 以及 Mike Taylor 带来的 Summer Thing。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你送出的早音乐秀，我是郭鹏。 各位早上好，我是静瑜。 哎，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啊，去年的大热综艺整个全年你能想到什么？应该就是中国有嘻哈了是吧？ 哎呦呦 skr 呦 skr 啊。当然呢，我觉得去年的当然也是到今年为止是经历了一些风波了哈。 对，他们也有说是2017算是中国的嘻哈元年嘛。 嗯， 那么今年呢，其实第二季大家一直都在等说，哎，还会不会有啊。那今年第二季呢改名字了，叫做中国新说唱。 嗯，也是正式定档了哈。上周末呢，导演车辙是晒出了制作人吴亦凡， 人家叫车澈， 车澈是晒出了制作人吴亦凡的工作照，而吴亦凡的本人也说呢，他是会定档来加盟这个节目，也是今年再次成为导师哈。 嗯，包括在第一季中国有嘻哈当中哈，出现的一位选手，大家也都说他这个实力啊， 嗯， 就是当导师也不为过，就完爆其他四位导师的实力。 是， 那他这一季呢是被邀请来当导师的，就是欧阳靖，他随后发微博说，嗯，确认自己加盟中国新说唱， 所谓的 Hip Hop Man 嘛。其实我觉得这算是去年上一季就埋下了一个伏笔或者一个大招了，对不对啊？ 嗯， 因为欧阳靖的确是。算是在Hip Hop 这方面呢是华人之光了，其他的这个嘉宾的阵容呢也会陆续曝光，但是中国新说唱暂时还没有确定播出时间，但我想大家应该是会非常非常的期待这档节目吧，对吧？ 赶快，最近的这个说唱的嘴皮子都很痒痒了。 好了，来听到的是这位来自于满舒克的 Fall in Love， 我个人呢是非常希望他能够出现在第二季的中国新说唱当中啊。 哎呦，最近关注他的微博，看看有没有更新。 好。 因为我已经坠入爱河，睡不着，饭也吃不饱，整天在这里闹些情歌的话痨，那进不了的单。

昨天容祖儿现身全球华语榜中榜，接受采访时表示，今天拿到对我来说特别有分量的奖，亚洲影响力大奖，没想到这样做了20年，大家原来还是有认可的。原本我希望简简单单的做个歌手，从今天开始我的目标更大一些，希望能够帮助更多的人。潘玮柏也出席了全球华语榜中榜，在之前的群访环节中，杨丞琳和李荣浩被问到觉得谁是心目中最佳男歌手时，两人都回答是潘玮柏。潘玮柏对此也回应，难怪他们两个默契十足，现场发出了欢快的笑声。继续来关注，近日羽泉20周年巡回演唱会深圳站于深圳正式开唱，2个小时的嗨唱，现场气氛热烈非凡。为了致敬深圳，羽泉还特地挑选了与深圳相关的曲目，瞬间点燃了现场观众的热情。哥俩在台上激情演唱，歌迷在台下热情应援，共同造就了这次充满惊喜和暖意的演唱会。张靓颖真相世界巡回演唱会首站北京站已于近日正式开票。据悉，张靓颖的一场听觉加视觉华丽大秀即将于5月5号在北京凯迪拉克中心举行。下面为您介绍本台今天播出的部分节目，8点半继续早安音乐秀，9点汽车音乐会，11点带上音乐去旅行，12点你的故事我的歌，13点永恒的魅力，14点古典也流行。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红星美卡龙西四环商场，燃站京城，4月5日至22日，购物立享95折，1元咖啡机99元，功能沙发大换购，飞利浦43寸电视、双立人锅具套装等5档好礼，买赠不限量，详询店内。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让我们来关注路上的情况。西二环广安门桥至阜成门桥由南向北的方向车辆行驶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小心驾驶。 FM 974， 北京6月第10天，日出时间4点45分，北京12月最后一天，日出时间7点36分。 嘿，各位好，这里是早安音乐秀。 夏天第一天，开麦时间清晨7点。 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我是静瑜。 冬天最后一天，闭麦时间早上9点。 感谢大家的收听。 地球公转自转，清晨7点的北京，分别属于破晓和黎明。我们在这座城市，等待和太阳一起升起。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早安音乐秀。让世界在耳边汇聚。 8点34分，欢迎各位继续锁定这时段的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继续为你送出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早上好，各位，我是静瑜。 哎，这个时段呢，我们继续跟大家来送出的是今天的全新单元。怎么感觉今天的节目这么满满当当的啊？ 就是要把全新的诚意满满的都奉献给大家哈。 是， 当然也希望大家更多的意见和建议了。哎，你喜不喜欢呢？或者希望我们做一些什么样的调整？ 哎， 我们都希望在春暖花开、春意盎然，而且马上就可以穿裙子、穿短袖上街的时候，带给你早安音乐秀全新不同的。 是啊，刚才呢我们那时段呢为大家送出的是音乐早餐，也有很多的朋友把自己的诚意的一些推荐是发到了我们的后花园当中啊。这一时段呢我们继续来推出的是今天的全新板块，为大家送出的是早安快跑 Running Time。 早安快跑 Running Time。 Hello， 各位，第一期早安快跑 Running Time 跟大家见面了。和我们的新板块音乐早餐一样，早安快跑 Running Time 探寻的是早上生活的另外一面。可能当你胡乱擦把脸、打着哈欠准备出门的时候，你会看到一些朋友已经在微微的晨光当中跑步奔向太阳的方向了，对不对？清晨是一天空气当中含氧量最高的时候，所以呢，相比其他时间，晨跑能够让人体吸收更多的氧气。早晨运动会让你一天都有好心情，所以在我们这个单元当中，是希望你能够和我们一起在音乐当中来燃烧起来。活力运动、体坛动态、健身方式，在节奏当中，你想要的我们都有。所以早安快跑今天为你推荐的歌曲是来自于 Funky 节奏的猫速公路，在这时段为你送出的跳舞的猫 Come on。 上我今朝爱是跳舞，跟着节拍起一二三四五，你上了班那一不做别的事情，跟着猫跳一支舞、给我金鱼两条，吃饱了想到 早上快跑 Running Time 这是哎呦，这舒了一口气，把今天所有的板块都播送完了哈。 你怎么能是这样的态度呢？应该是我已经把今天这首歌送给大家了，当然是揪着一颗心哈，就赶快先觉得说大家会不会喜欢，或者早上也希望这样的活力来带给大家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比如说早上起来要好好吃早餐啊、要满足自己这一天的能量摄入、然后早上起来呢，如果条件允许的话，也可以锻炼啊、晨跑啊等等等等。总之呢，我们就是希望在早间为大家输出这种阳光、健康、积极的生活方式。 反正也是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的一种全新的表达方式了哈，也算是我们早音秀给大家带出的一种非常积极的态度。当然我觉得积极态度能够反映在自己的身上，也能反映在一档综艺节目当中。比如说最近的这档这就是街舞，我认为是一档非常 peace 非常 love 也非常洋溢着青春和热血的一档综艺节目哈， 人气综艺了。今天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就跟大家说过，进入到第八期了，这个28进21的绝地大逃杀 是 真的是非常的精彩， 对，超级精彩的啊。黄子韬战队呢，创造出了属于他们自己的街舞的一种风格，叫 C-pop， 就是 China pop， 对不对啊？ 还有韩庚的态度大师呢，他们就主要是说我们跳舞啊就是要开心。其实让我们想到了，其实这个节目当时海选的时候有一个小姑娘，哎，很小啊，但跳得特别好。然后韩庚就问她的时候，她说跳舞就是为了玩，就是可能就是返璞归真，就这样一种感觉吧。 是，我觉得也算是韩庚组的这个定心指南针了。另外呢，这个罗志祥战队的宗旨呢是用身体去传递真正的街舞精神，对不对哈？ 那易烊千玺的依然装置战队呢，就是更加注重舞蹈的编排了。其实之前哈节目力捧的有一个忍者舞师，这也是人气爆棚，也可谓是就像好多的综艺节目当中都会请来一位大神级别的人物一样。这个何展成张浩因为失误判别舞台了， 但是呢爆出当日呢也是当时的最大的冷门。但是我觉得那一天的所有的节目当中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易烊千玺战队当中的韩宇和他的师傅亮亮，当时呢他们就说他们俩之间能够组合出碰撞出一些火花来，但是大家都不知道他们会碰撞出什么样的火花。其实最后呢他们和蛇男杨健用贵州遵义的当中的那种传统的手工皮鼓跳出当时的那个非常非常炸裂的那个舞蹈的时候，我全身真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啊。 对，用黄子韬的话说，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给我条毛巾扔给他们两个。 太厉害了，而且在最后呢，就是我觉得这是算是当晚最炸裂的表演了。而最后呢，在抢人的 battle 当中，其实你也可以看到，这个黄子韬战队当时为什么要留杨文浩了，因为他真的就是知道有这么一手，是吧？ 因为黄子韬当时说了哈，当淘汰两个人的时候，杨文浩过来小声说：“你放心，我肯定给你救一个回来。” 对， 结果是真的救了一个回来，这也是首位在美国取得 popping 冠军的 华人杨文浩，哎，最终也是用自己的刨冰风格证明了自己，成功为他抢回了一名队员。 当然了，我觉得随着夺冠热门何展成以及张哈的淘汰，罗志祥战队的夺冠希望呢相对来说就有点减少了，但是机会还是在的，毕竟呢张哈还是有可能被复活的。另外呢，像这个比如说袋鼠以及 Niki 等队员其实实力是非常强劲的啊。 对，但相比之下呢，韩庚这个态度大师战队真的让人有点心疼了，因为现在的这个成员只剩下两位了，而且选手的实力呢也比较清晰，所以出现黑马的可能性可能微乎其微了吧。 是，这个比赛我觉得刚刚过到了这个28进21这个状态当中，这他的队友当中的就只剩两名队员了，确实感觉还挺让人泪目的啊。但是我觉得这也可能是这档节目当中让人非常非常记忆深刻的一个点。好了，继续我们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节目当中多次出现的背景音乐的 BGM， 来自于高能少年团《骄傲的少年》。 天真而又爱哭的孩子，10年之后终于才明白，只要全力以赴就无所谓失败。转眼间一切都已改变，新的起点，新的世界就在眼前。受过伤也流过为了梦想疯狂，这一次又怎样？ 可好吧，骄傲的少年，年轻的心里边是坚定的信念。燃烧吧，骄傲的热血，胜利的歌我要再唱一遍。 早安音乐秀 Live from the center of Beijing。 wanna be another him. That shit is over. Finally you found yourself a friend, and you run him over. Ever since the start I saw the end around the corner, cause I know you so well. So predictable, you're an animal. I can't let you go. You're so good at being bad, you know. So predictable, you're an animal. I can't let you go. You're so good at being bad. I can't deny it. Try to play it cool, but I can hide my true desire. Cause I can see the dirty in your eyes. My favorite liar, and I know you so well. Well, well, well. So predictable, you're an animal. I can't let you go. You're so good at being bad, you know. You are on your worst behavior. I want it just like that. I can see the way you look at me, waiting to attack. You are on your worst behavior. I want it just like that. 来自于很久不见的 Christopher 带来的一首单曲，名字叫做 Bad。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早安娱乐秀，我是郭鹏。 各位早上好，我是静瑜。 哎，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啊，最近呢有一条消息我觉得是挺有意思的。近日呢，微信公众号在留言板当中呢是推出了朋友留言功能，让你能够查看到所有朋友在这篇文章当中底下的一些留言。 什么样的意思哈？这就是我昨天呢刚刚发现了，就比如说我们两个共同关注了一个公众号，就比如说我跟郭鹏都关注了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 是。 我们发了最新的一条推送之后呢，我在下面留言的功能郭鹏就可以看得到。 对。 但其实之前呢是只有被公众号精选了的才能被看得到。 对。 现在呢就是无论是否被公众号精选，你可以看到自己朋友的留言。我昨天真的看到我跟一个就是我们一个同事共同关注了一个公众号，然后他在置顶的一页，我说哇这么厉害，居然被置顶就还精选出来放在第一行当中。 这个时候你可以看一下他的点赞数，如果没不够的话应该就只是你的朋友而已啊。 对，所以我看了昨天这条资讯了之后才知道说，哦，这是最近的一个微信最新的朋友留言的功能。 当然一些用户的表示不敢轻易在公众号底下留言了，因为原来本来只是出于私心，有的时候吐吐槽，你说现在都被别人看到怎么办，对吧？ 对，但另外有一些支持者呢说，哎，但是这种方式呢可能会提高个人的发言成本，有助于看清楚好友的真实面目，保证黑名单的高效准确。 不至于，因为这条这个消息出现之后，估计有些人就不会随便发了，因为你知道，比如说我们自己平常运营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的时候，也会发现，有各种各样千奇百怪的一些留言在我们的后花园当中哈。 那现在对有一个调查说，只有10% 10%左右的用户喜欢这个功能。 我估计绝大部分人是不喜欢的哈，但我觉得如果你喜欢的话呢，我觉得你可以在我们的后花园当中来留言吐槽测试一下这个事情是没有问题的，对不对哈？ 再来看看今天大家给我们的留言哈，这个是不会被置顶出来的，因为这是实时发送的不是在这个文章下面的留言。 是 元气少女跟我们说最怕 TIFF 老 boys 解散， 什么意思？ 因为之前的时候在综艺节目当中啊，他们组过一个老 boys、嗯、就有郭京飞啊、雷佳音啊等等等等的。 他们还是一个组合吗？ 就是临时组的这种老年团哈，还挺不容易的，希望他们能相爱相杀一辈子。 对，这个希望呢就跟我和静瑜这组合一样啊，人其实也挺不容易的，我们这种偶像团体也都是有一些偶像包袱。 我们这些什么团体我们应该是偶像实力派吧， 偶像实力派。对， 左边是我，就偶像派加实力派。 我是实力派是吧？你硬生生的把我从偶像派变成实力派， 我觉得我一个人就可以承担起偶像实力派要么我自己单飞吧。 好，七天子琴的时候，我觉得最可爱最可惜的团体是解散达明尼派。 对， 这个就更暴露年龄了，对不对？ 是，就我还买过他们的 CD 就作为这个纪念哈，当时他们的一场非常精彩的演唱会。确实是提到一个组合就能提到一段时间哈，甚至说一个时代的一个记忆。 对，然后呢这个原来是美男的说说个暴露年龄的组合，当年贝嫂在辣妹组合哈 Spicy Girls， 他们对经常也会，现在比如说之前的时候伦敦奥运会的时候有合体过一次，那么之前有消息说他们还会在合体一起开演唱会，所以说组合之间呢分分合合的事情谁料得定呢？但是要记住他们留给我们的那些精彩的作品，只要音乐响起的时候就会记住他们。 好，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啊，世纪象台的专家预计呢，本周的以内呢是天气晴朗为主了啊，最高的气温呢在21度到27度之间，温度还是非常温暖的啊，各位。 到了双休日的时候呢，天空云量比较多，气温适中，可以筹划一下出去玩了。 好了，非常感谢你在今天上午2个小时的陪伴和锁定，我是郭鹏， 我是静瑜， 稍后请继续收听由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为你送出的汽车音乐会，明天我们再见了，各位， 拜拜。 老油画，吸引着我的目光。斑驳的画框框，真的画有点泛黄。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穿过那无人的小巷，在一片白桦树林旁的村庄，见着姑娘在梳妆。月光透过玻璃窗，洒在老旧的壁炉旁，散了片面包和果酱，静静躺在餐桌上。姑娘嘴唇微微张，双眼凝视着远方。站在油画前的我，仿佛听到她轻声唱。 田野绽放的初心，才有了漫山遍野的山花烂漫。用春天的旋律为北京写一首歌曲，聚焦新时代，歌唱新北京。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现已面向全球广泛开展，详情咨询010-8501-1401，用音乐传递温暖。